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动动心， 全球的不睡新人， 全体集合。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回归日播，暗夜发光，满格回归。 月动听 FM 97.4，每晚12点， 空中不夜城，让我们现在开始。Hello， 这里是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天晚上12点由 DJ 麦同学为大家制作主持的空中不夜城。你好吗，全球的不睡新人？今天晚上同样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好歌，那同时也不要忘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来进行在线收听和广播回放。做好准备，我们现在出发。 没有跟他笑容一样浓郁的雪茄，就别浪费时间介绍说起来吧。光亮的壁画，周正的涂鸦，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孤独，你所在之处可能都被征服。地主的家这是献给天空的情书，冷冽的冷清好难满足，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 剩下的海报躺在东南的阁楼阳台，和你是无尽加不下的那一片海。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个摸一摸，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孤独，你所在之处可能都被征服。编织的假发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只是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热情好浪漫满足，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只是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热情和那的繁忙，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FM 97.4空中不夜城 Play 一整夜的好歌好曲，好听到 就是不想睡， 就是不想睡， 就是不想睡， 就是不想睡， 就是不想 睡。麦的空中不夜城。 I don't even care, y'all can do it, tell You should try it. Song 시작해, make it last. From the back, yeah, give me that, give me that, give me that. The roof's on fire, let it burn to an ash. We gon' keep it chopping till the DJ bring it back down. 날아봐 like a paraglide. 나타나 in a paraslide. 떠나자 out to paradise. Come back head to a better life. Gotta move, watch your money monsoon. Let the crowd go wild in a small room. Let me see you put it on like a costume. 어디까지 번져갈지 몰라. We love to move it, keep it going, don't stop. It's in your nature, my girl, what you want. 춤을 춰봐. We go on and on. Jumping like this all you want. Don't stop letting it go. Cause we got that glow. You know how we get down. Jumping, how we get down. Jumping, how we get down. Cause when we jumping and popping, we jumping. I don't even care, young and new to damn stage. Left to the right, we go make it bang. Water ball, you a mismatch. Opinionated, but I'm always spitting straight facts. Don't back, I'ma throw this on the main track. Me, drop, I got my side to see. Exciting, go and drop the beat. We gotta drop in the body, don't stop. 진짜로 기자부터 시작이니까. 이곳이 파티인데, 바비 어디가? We'll keep it jumping and popping here all night. Jump to the front if you want it. Hands up to the riddle. Don't stop, let it go. Like you don't care. I don't even care. Young and new to damn stage. Left to the right, we gon' make it bang.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let me see you bounce. To the left, to the right, jump and bounce. 모두 hear that sound. Hear that sound. 그를 벗어난 하나 된 신세계 펼쳐. Play the music loud. Music loud. 사랑해, cause tonight's gonna set you free. Yeah. Yeah. I don't even care, you're in good at your stage. Left to the right, we gon' make it bang.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let me see you bounce. To the left, to the right, jump and bounce. I don't even care, what you're down on the stage. Left to the right, we gon' make it bang.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let me see you bounce. To the left, to the right, jump and bounce. Cause when we jumping, it's popping, we jumping. 嗨，不睡的你，这里是 FM 九七点四，在每晚十二点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麦麦麦同学。快快下载听听 FM， 来我们的麦家族聊天室，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首页进一群，每天打卡，眼熟 ID 送福利，让我们每晚一起漫游夜空吧。 反方向，把昨天丢在那，盼你的怀抱呀，晚星不想打呀，和平东侧长度坚壁的晚上。真话戏弄我的时差，诱惑我再出发。 在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麦麦麦同学。和朋友聊天，有的时候呢，一个人很容易走到死胡同里面哈。和朋友的聊天非常重要，你面对的也许不是问题，而是一种所谓的情绪。这种时候和朋友聊聊天、吃吃饭，其实很大程度就可以轻松地解决你的焦虑。 首好歌的 Plus， 不要 Double， 要 Triple。夜空三连拍。 Let me know, 'cause I'm not shy. Not shy, not me. I'm down, so if you don't. Not shy, not shy, not me. Tell me now, if I took it down, down, down. Not shy, not me. I'm down, so if you don't. Not shy, not shy, not me. You're what I want, what I want, and I'm not shy. Nobody, buddy, need to ask if you got it, because I see right through you. Ooh, you gotta keep your eyes on the prize. Yeah, you will like it, 'cause you like it, 'cause you like it. Let me know, 'cause I'm not shy. Not shy, not me. I'm down, down, so if you don't. Not shy, not shy, not me. Tell me now if you're down, down, down, down. Not shy, not me. I'm down, down, so if you don't. Not shy, not shy, not me. You're what I want, what I want, and I'm not shy. I don't wanna overthink it. Don't wanna have any regrets. Go, go, go, it's your turn tonight. 分手的时候有点像末日，明天我心想去一座巴黎，下定决心要存一点 money， 我不喝酒也不在 our party， 但我想去哪里，我想去哪里，拍拍照拍拍照，我和我的相机还是有点像你，拍拍照拍拍照，虽然不在一起，心里还是有你，你，你的甜蜜，甜蜜，甜蜜，甜蜜，甜蜜。突然间一阵风雨后开始下雨，开始下雨，不适合留在这地方，算了，回去，算了，回去。出门前未写完的歌，让我继续吧。或 需要看我明天有没有想法，只是你的旋律，我桌面有你最爱的唱片，放在它上面是你还给我的想念，是时候伸出我手机里的相片，明年我心想去一次巴黎，下定决心要存一点 money，相机还是有点想你，拍拍照拍拍照，虽然不在一起，心里还是有你你你的记忆，在最高的地方看见日落，看见日落，有最美的景，月亮弯弯，月亮弯弯，树儿弯弯，地下的世界都在转，每个心上说在浪漫的地方，就算在我的梦里都那么美丽。 全球的不睡星人，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FM97.4 空中不夜城，空中不夜城。

去，握在疼惜的手念只有你，任你怎么想怎么说怎么爱怎么做怎么厌倦和沉默都没用作，而我明白你是我年少自大的欢喜，怎么说怎么爱怎么做怎么厌倦和沉默都没有错，想用热水暖和空气代替沉默，想用耳语讲给你听我的幽默，青春已没人留，而我还不想走。 嗨嗨嗨，这里是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在每天晚上十二点开始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今天的麦式严选歌单你还喜欢吗？记得在节目结束以后线下跟我联络，新浪微博 at 麦同学进群互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麦家族全拼来进入我们的微信群，让我们在下期的空中不夜城再见吧，拜。接下来是粤海新歌， I'm addicted 끊임없이말을걸어주는나의 Aspa 이런교감너의존재날다른차원으로이끌었지난세상중심에 You're in the flat 내모두 action 어디너의힘을키워